风扇门和盆烛灯，琴弦被拨了，谁弹？月下你净土素酒几坛，北风入我离别难为晚。我弹这一头风里晚凄寒，江海难断，谁敢流转璀璨我孤单。你看满天枫叶陪我盼，雨雪晚里风雪去河山，依旧与未歇落葬爱之难，宿命在燃烧也烧不完。 山依旧与未歇。